大家好，我是韦斯利。我不是一个可以能够接受所有奇怪事物和不可思议事件的人，这些事偏偏在我身边不断地发生。 受之无不死的活用， 不受控制的电梯， 长生不老的猫，迷惑人心的眼睛，在地球上长居的外星人， 究竟我下一个经历又会是什么呢？ 新派小说电波韦斯利科幻传奇，中午12:30至1:00，凌晨12:00至12:30，正在热播。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定是真实存在的呢？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呢？ 新派小说联播韦斯利科幻传奇之 活俑，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。 新派小说联播韦斯利科幻传奇之活俑，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，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，后期制作 Anson， 策划推广邵爷明。 本节目需家长指引。上集讲到， 但系冇人会谂到，嗱，洞穴一共系有五面嘅，除咗下边嘅嗰一面之外，另外四面都可以作为暗道嘅入口嘅。咁聪明嘅设计，边个谂到？ 如果唔系卓老望咗九块嘅石板，神情个样咁怪呢，哈，我哋都谂唔到嗰度有一个洞穴啊！ 收声，唔好再讲啦，你唔好再讲其他嘢啦。好啦，我求你哋一件事。就是走，不要再理我，以后都不要再来。记住，不要再跟任何人说，包括小白在内，都不要提这件事。阿爹，你做什么出来啊？啊，长长跟阿爹，你，你好。 真的想不到。 真的想不到，两位会在我这里听到和看到的事。世界上都冇人会谂得到啦。 啊，睇到阿爹啊，你唔系仲准备带佢哋去啊嘛？ 冇错，唔带佢哋去睇一下，佢哋又点会相信呢？ 咁， 诶，唔使惊，我有分数啦。 哎呀，爹啊，你两个细路咧？哎呀，他们很古灵精怪的，有什么事被他们知道，他们一定会打烂沙盘问到笃的。 是，就要被他们问个清楚，如果不是呢，我们反而成日提心吊胆。 没错，被我们知道了，那就没事了。卓老，那你就没有令尊敬明白道理了。 我的名字叫做卓子。其实呢，冇姓氏嘅。当时平民多数都系冇姓氏。我系专管军马嘅，大王俾我嘅命令就系统管天下嘅军马。 卓大叔，即系卓子啦。嗱，佢啱啱讲到呢一度，我已经成个人漏咗啦。佢讲嘅说话，我每一隻字都听得明，但系加起身，究竟系咩意思啊？我内心已经隐隐感觉到有一啲嘢。但是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有可能，而且就发生在我眼前，那实在是没办法想象的。相信你们不是亲眼目睹，也都感觉不到我当时的那种震撼，但是偏偏又是真实的事情。当时卓子又继续说， 你们现在可能不是那么明白我讲什么，不过我会跟你们慢慢说、啊、不如进去说了，怎么样？ 咁好啊！但系头先你讲嘅大王，你讲嘅大王系 大王，咪就系嬴政咯。后嚟啲人叫佢秦始皇嘛。 吓、啊！我当时感觉到好似地下震咗一下咁，同时我亦都感觉到白素嘅身体亦都喺度震。 嗱，听到咁嘅回答，除咗呢一个反应之外，实在冇可能有其他反应啊！卓长根望住我哋，一副幸灾乐祸咁样。当金花向我讲出成件事嘅时候，你哋谂下，我点会信佢啫？我梗系同佢嘈起身啦，系嘛？点知佢讲两句就，哎，就蠢都系我嘅。卓长根讲到呢度咧，重重喺自己头壳顶拍咗几下，卓子就用一种怜爱嘅眼神望住佢。吓，嗱，呢一个一有咩事就用力打自己个头，可能系卓长根从细嘅习惯，所以做父亲嘅喺呢一个时候先至会用咁嘅目光望住佢嘅啫。我同白素依然唔知讲咩好，卓子继续讲： 呢件事好不可思议啊！事实上，当初我哋亦都唔知道会发生咁嘅结果，以后点样，唉，亦都冇人会知道。 阿爹啊，你唔好咁啦。嗱，细路，你哋嘅目的达到咗啦，唉，唔好等啦，我阿爹叫你哋入去啊。 长根，点可以咁冇礼貌嘅呢？ 你两个细路都唔知带俾我几多麻烦啊！爹，你都唔知啊！佢 得啦得啦，唔好讲啦。 嗱，卓长根咁讲，我当然好唔服气啦。啊，卓老啊，你咁讲又唔啱啦！你唔好唔记得，系你叫我哋去法国，将当年成件事讲俾我哋听，要我哋帮你解心里边嗰个谜团噶。 咁啊，唔讲啦。 嗱，卓长根真系唔好讲落去啦。呢、这个时候，卓子已经带我哋嚟到九块石板旁边。我呢一个时候镇定都系心神就问： 卓 先生啊，嗱，老实讲，我真系唔知道应该叫佢咩先好嘅。佢个仔我哋就叫卓老啦，咁我唯有叫佢卓先生，或者喺前面加个老字。唉，但系咁又冇咩意义，因为如果按佢咁讲。佢真系好老好老好老，咁我哋点加呢个字呢？ 卓先生，你系话你一直住喺下面？ 冇错，我哋一直住喺下面。下面天地之广阔，你绝对意想不到。当时大王发放囚犯、民夫百万以上，历二十余年而建成，宏伟绝伦。 啊，卓先生，咁你话你系古人，咁你系秦朝时候嘅人， 仲使问嘅？ 我真系估唔到，一个活生生秦朝时候嘅古人，佢嘅年纪至少已经超过2200岁，一直住喺呢个庞大嘅地下皇城之中。听佢头先嘅说话，同佢一样情形嘅人，好似唔止一个咁添。嗱，呢种事，如果唔系而家亲历其境，我相信所有嘅听众朋友点都唔会信。呢、这个时候，卓子的起咗一块石板，跳咗落去，示意我同白素都跟埋落去。我呢个时候都冇谂咁多啦，一跃而下，嗱，感觉咧就好似跳入咗一个万丈深渊咁。嗱，虽然事实上，只不过是一个一公尺左右深的洞，洞穴本身就不是很大，有了灵柩再加上四个人，几乎连转都没得转，将头先掀开那块石板合回来，我们踎低在洞穴里面就即刻变得很黑暗，只有石板的圆窿当中还亮微有光透射入来。卓子继续说， 地下皇城究竟有几多个秘密的出入口，根本冇人会知道，建造嘅工匠相互之间都唔可以讲，监工同埋公司亦都唔可以互通消息。我喺直到而家为止，都只不过知道两个位置。 除咗呢度之外，另外一个位置就系你当年出入嘅所在地。 冇错。所有的秘密通道都是建造得非常之巧妙。啱先你哋以为已经知道通道在这个洞穴里面其中一边就可以发现。其实不是这样的。 如果不是上面有九块石板全部冚实的话，就算发现了入口，亦都会有一块巨大的万根巨石自下而上将通道塞住，贸然进入者非死不可。 我听到这里不禁打了个冷震，这个时候我的眼已经适应了黑暗，亦都已经可以略微见到一些人影。我有电筒，使不使拿出来？ 你以为我冇咩？我嚟嘅时候，我乜都带齐啊！ 攞出嚟啦，长奸！你不待人以诚，点样令他人待你以诚呢？阿爹讲咗你几多次啊？ 阿爹啊，咁佢哋咪见到晒？阿爹啊，你系古代人，你唔知而家啲现代人几狡猾啦。 我知道，其实古代人和现代人都没什么大的分别，反而在现代人有种种的约束，比古代人要好得多了。 卓长根没出声，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眼前一亮，原来他已经开了电筒。在电筒的照耀底下，我见到卓子双手在坑的一边石板向下掹了一掹，掹低了45度左右，石板被掹落嚟之后，就见到泥土同埋草根。嗱，呢一种情形喺鲍士方影嘅嗰啲相度，我已经见到过。跟住落嚟，我会好详细咁叙述呢一个秘密入口嘅情形，咁样可以有助于知道成个地下皇陵嘅建造系几咁巧妙。一个出入口况且如此，其他大家可想而知。我当时同白素互相望咗一眼，喺度谂。因为石板被掹得落嚟之后，并冇出现咩秘密通道。呢个时候，只见卓似双手一样，突然之间，十只手指插入咗泥土当中。嗱，啲泥土咧好松软，呢一点我哋曾经向下掘过，所以知道。卓似双手插入泥土里边，又向后拉咗一拉，突然间就现出咗一个长方形嘅入口，而嗰个入口唔会超过60公分阔、30公分高嘅，只系可以俾一个体型正常嘅人塞入去嘅啫。更加令我惊讶嘅系，嗱，生满草根嘅泥土咧，究竟系点样可以拧得喐嘅咧？嗱，照讲，双手一揸落去，应该全部散晒至啱。嗱，而且嗰个入口喺石板嘅上边，距离地面亦都唔会太深。咁如果从地面上边向下挖落去，应该好容易发现呢个入口噶。嗱，卓此冇去解释，佢只系伸一侧，好熟练咁双脚先伸入去，个身就向下边滑。 呢一条嘅通道越向下面就越斜嘅，有铁索可以俾你掹住，唔好松手啊！ 当佢讲完呢一句说话之后，佢就突然间消失咗。 嚟啦，你哋先啦。 白素即刻就好似卓子咁射入咗个入口，跟住就系我。嗱，喺射到入去之后，双手就喺两边各自揸住一条铁索。嗱，个身体向下滑，因为手揸住铁索，所以可以控制住向下滑嘅速度。我已经感觉到卓长根亦都滑得落嚟。管道嘅倾斜度大概系60度。嗱，一开始嗰一段好窄嘅，嗱，后嚟咧就越嚟越阔啦。隔咗10分钟左右，前边隐约就有啲光喺度闪。等我滑咗出通道之后，先发现自己系置身喺一个好大嘅地下室。地下室上下四面全部都系石头，而地下室当中有石台、石凳，仲有一个好巨大嘅石兜添。喺嗰个石兜里边，仲有大半满嘅一啲油状嘅嘢，而只有一条灯芯喺度点住，而微弱嘅光线就是由这点灯火发出来的。虽然灯火好像粒豆咁，但是在地下室当中亦都足以可以令人睇清楚晒所有嘅嘢。卓长根都跟住上埋落嚟。呢间地下室睇起身完全封闭，冇其他出路。到咗呢个时候，我同白素已经无话可说，心里面只有一个问题。 古代人既然有咁高嘅智慧，点解近代嘅科技一直到而家先发展起身呢？ 当然呢个问题就冇人可以回答到我哋。嗱，卓子嘅神情呢个时候好庄严咁讲：， 你哋已经开始进入地下皇城， 历两千几年，一共只有四个外人入过嚟嘅啫。 我同白素大家岌一岌头，表示明白我哋而家已经开始咗一个世界上最奇异嘅遭遇。除咗我哋两个人之外，其余嗰两个人当然就系马金花同埋卓长根。我拧转头望咗一眼管道嘅出口，并冇咩掩蔽，卓子就向上指咗一指就讲： 喺石板嘅后面睇起身嗰堆泥嘅地方，嗰啲草咧全部都系真嘅，但系啲泥咧系一块充满细孔嘅图板，可以令啲野草喺度盘根，绝对唔会俾人发现。 吓、啊！而且就算啲石板俾人移开之后，亦都只会向下滑，点会谂到入口就喺离地面冇几远嘅地方咧？ 但系咁有隐蔽嘅好处，亦都有唔好嘅，好容易俾人从地面上边掘到，就好容易发现噶咯。 如果佢哋喺上面掘嘅话，一定会接触到机关，咁样成个管道就会向下沉，大量松软嘅泥土亦都会涌入去，再向下掘都只不过系泥土嚟嘅啫。 嗱，我当时听到，成个人震咗一下。好庆幸我哋当时只系向下掘，并冇向旁边掘。如果唔系，呢一个出入口就可能永远冇咗啦。我面色有啲阴沉不定，卓子望住我就讲： 君子之前，凡事都明言在先。我虽然相信唔会泄露秘密，但系两位喺离开之后，一定要毁灭咗呢一条通道，唔可以再俾任何人发现。至于另一个嘅入口，我系唔会话俾你知嘅。 啊，当然啦，我唔会再问咁多，因为我哋已经心满意足噶啦。 如果有人发现通道，但系又唔知道正确嘅方法，夹硬要入嚟嘅话，咁样管道就会向上升，个万吨嘅巨石就会将呢一个人压成肉酱。同时这一块石块亦都会自动散落去，为水所淹没，不留任何的痕迹，一样都没办法进入到地下王城 的。啊，但是你刚才讲到这么多自动的设备，那么动力是来自于什么呢？ 动力 他的意思是问是不是有些什么推动了那些机关。 咁究竟喺秦始皇陵墓里边，仲有几多呢啲杀人于无形嘅机关呢？我哋听日再讲。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系传说定系真实存在嘅呢？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系唔系只有世人所知嘅兵马俑呢？ 新派小说联播《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》， 帮你解开呢个千年谜团。 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勇，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，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，后期制作 Anson， 策划推广邵爷明。 谁没有解不了的问题难面对，不可以放低。谁没有挥不去的满愁疲倦了，总不退半点。人是否不敌将往失落，或忘记解开心里的死结？人是否早习惯了苦闷，或陶醉恋着苦痛的感觉？什么作战常迷恋这心吗？常被东东西西左右乱棍，常在挤着得身好坏动向。 世，怎解放痛苦？谁愿意开解我的满愁？谁愿意开启我心？人是可以赶尽将往失落，尝试解开心里的死结。人是可以洗尽惯性苦闷，尝试驱走苦痛的感觉。心魔作战，常迷乱这心魔，常被东东西西左右乱棍，常在猜测得失好坏动向，总不知究竟。忘记解开心里的死结，人是否早习惯了苦闷，或陶醉恋着苦痛的感觉？心魔作战，常迷乱这心魔，常被东东西西左右乱困，常在猜测得失好坏动向，总不知觉。